为了规范我市机动车维修市场经营活动，提高机动车维修质量和服务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和《交通运输部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》，从即日起对全市的机动车维修市场进行清理整治活动，并将查处的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抄告。清理整治内容如下：一、未取得许可擅自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；二、超越许可范围从事机动车维修经营的；三、擅自改装、拼装和成修报废车辆的；四、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机动车的。以上违法行为一经发现，将严肃查处，望广大机动车维修经营者合法经营、规范服务，营造良好的机动车维修市场环境。三河市运输管理站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间力量。详询三河奔驰智达3725888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最强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请为1033。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嘿，各位，欢迎回到这里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。下一首歌呢，来自陶喆，叫做爱我还是他。这是一首听似简单不过的抒情曲，除了指向感情的方向呢，它表现的更多的是身旁多数人现阶段所面临的挣扎。为了求发展，必须远离家乡，做一个职场发展的选择，安全与未知的抉择，最爱与道义的抉择，命运和良心的抉择等等。每当爱变成了煎熬，你就开始要逃。歌词直指人的自私和无力面对。歌曲的末尾呢，融入了一段古典钢琴的乐音，象征表面越是平静，内心越是混乱澎湃的情绪。一起来听到《爱我还是他》。 黑暗中的我们都没有说话，你只想回家，不想你回家，寂寞深的伤害太让人害怕，温柔你的手，轻轻揉着我的发，你的眉眼说你好渴望我拥抱，你身体却在拼命逃，当欲望在燃烧，你爱我还是他？是不是真的他也比我好？你为谁在挣扎？爱我还是他？说你想说的真心话，你到底要跟我还是他？这是不是你对我的惩罚？恨你也没办法，现在这个漩涡只想挣脱它，拉着你的手却让我也被拖下，你的眉眼说你不渴望我拥抱，每当爱变成了煎熬，你就开始要逃。你爱我还是他？是不是我可以做得更好？你不再挣扎，爱 去爱他。 我们来关注2011年7月份的美债危机，揭开了苹果公司和美国财政部谁更有钱最神秘面纱。当时呢，苹果拥有 758.8 亿美元的现金储备，而美国财政部的总运作现金余额呢是 737.7 亿美元。也就是说啊，苹果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要比美国还有钱，是真的富可敌国哟。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下一首歌呢来自陶晶莹，叫做真的假的。 不就讲讲就周末喝么喝，最后凑合凑合不太乐意也笑了就够了，烂烂彻彻大当当的人不过了，都爱了不就对了，不就对了，他说每个字连标点符号都信了不就完了，不就对了。人民嘴巴全是假的，荣耀的光环算是真的，傲慢的上升全是假的，只有爱情的信仰才是真的，婴儿的情操全是假的，未来的身体算是真的，色的情绪全是假的，只有故事的教训才是真的。为什么是不是下课你听了也都背了也会唱了，你们的承诺全是假的，梦想的跟你算是真的，美好的回忆全是假的，未来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，有人说不过全是假的，梦想的抱歉算是真的，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，万一拒绝不值得才是真的。为什么 7:14。这里是只是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1033，三和圣空亮丽的声音。 福利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三 D，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4D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 网页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7855630139304899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，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这里群山巍峨，一水萦绕，夜屋竹阁掩映其中，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，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。三河市民福山庄，一个世外桃源，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。民福山庄，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，只要你来，肯定爱上这里。咨询电话03163510666，3510666。 想远方，爱生活，只想着你的吉利地方。 品味1033，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继续来用好音乐来陪伴你啊！下一首歌呢，来自胡彦斌，叫做《男人 KTV》。这首歌的创作动机呢，在于胡彦斌想用音乐表现从男孩到男人内心所经历的全部蜕变，以 K 歌的心情唱出了男性压抑的心声。因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着难以言喻的心情故事。《男人 KTV》它的副歌部分呢，用了张学友和陈奕迅两首歌的风格。胡彦斌表示，写到副歌部分，自然而然地想到了《吻别》和《你的背包》这两首歌曲。因为这两首歌符合男人 KTV 要表达的感情，所以呢就把他们融入了进去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男人 KTV》，来自胡彦斌。 请走在刚刚想起，就有人哭红了眼睛，唱着他们的定情曲。对不起，点了你的伤心过去。一对男人想一人不回去，十几个人关在 KTV，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。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？男人歌唱给谁来听？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？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唱出我的情节。男人歌唱给谁来听？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？你的背包让我走得好缓慢，陈奕迅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。男人的原来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。在 KTV 唱着青春随风远去的回忆，说着念头，还有什么让我们动心？哦，男人歌唱给谁来听？下一首有没有你心情？唱出我的情节。 说的心情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。现在生活当中，我们都知道一天是24个小时的，但是在很多年前好像并不是这样。10亿多年前呢，地球的一天只有18个小时，地球自转越来越慢，今天的一天呢是24小时。根据科学家的估算，在遥远的未来，地球上的一天呢可能是960小时。哇，真的好长啊。我们得听多少动听的音乐呢？下一首歌来自许慧欣，叫做爱极限。 去感觉，越极限我想摧毁你。

叫，让你撒个娇。 我们接下来听歌，要和你分享到的是许茹芸带来的《时间的秘密》。这首歌呢，出自专辑《难得好天气》，发行于2000年的5月份，请到了台湾、香港、大陆、新加坡等优秀的创作人为他作嫁，包括了黄耀明、李泉、蔡健雅、潘协庆、林夕等等。那各地的音乐好手联手打造，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呢，黄耀明表示，许茹芸的嗓音激发了自己无限的想象空间。而黄耀明这回不但是跨刀参与了创作，更专程来到台湾，与许茹芸一起拍摄杂志封面，接受专访，两人更以罕见的亲密动作展现了合作的默契，希望能够一起创作出非常动听的专辑来。我们一起来听许茹芸带来《时间的秘密》。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。好音乐继续哦。 雨过后的蓝天，阳光有些腼腆，吸读你心上温暖的字眼，才发现多年来为你流的眼泪紧锁眼，时间仿佛一阵书签，就夹在你我分开那一天。而后来故事的眼泪会怎么演变，秘密就这样埋葬到这一天。我没有埋怨，

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用好音乐来陪伴你的快乐时光。下一首歌呢，来自陈奕迅，叫做《寂寞让你更快乐》。毕竟陈奕迅呢，是香港主流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被外界誉为张学友的接班人。他在音乐上经历了一个由商业到不商业，由不自我到自我的认知过程。他因为流行曲而被更多人所认识，在成名之后呢，他又用音乐逐渐地改变了人们对流行音乐的理解。他可以把每一首歌完全的吸收消化，然后直接和诚恳的方式诠释歌曲。一起来听到这首《寂寞让你更快乐》，来自陈奕迅。 没有余温证明了今夜这里没有人，我可以睡得很安稳，也不想留灯。你没有责任也可以当作从来没发生，快乐后当你疲倦了又在那起身。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微醺的气氛，你越迷恋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承诺，只要一起附和，什么都别问。用微笑配合，努力扮演好你要的角色，闭上眼呼吸那么忐忑都不是真的。你不会记得另一个伪装快乐的眼神，沉默了当你痛哭失声，我会打开门。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逃离的气氛，你越清醒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那些陌生的人谁给你拯救。是过去伤太深才让你根本不能相信永恒，你的手那么冷，总会有人抢着为你加温。寂寞让你更快乐，贪图暂时逃离的气氛，你越清醒陷得越深。当你透露一个吻，情愿拥抱寂寞的沉沦，不知所措的人我真的心疼。 今天要和你分享啊，正常人的头发呢，大约每月长 1.25 厘米，每年长15厘米左右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头发的生长速度呢会减慢。在正常情况之下呢，我们每天会掉下约100条的头发，但新的头发会很快的长出来，所以不用担心谢顶哦。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，《后来的我们》。后来的我们，头发还能长出来吗？ 然后呢？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，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。我开心爱或是心痛的，然后呢？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了。 现在是18:14。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品味一零三三，三合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红叶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速，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红叶五九金 MLE 超级分界，8月26日三合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红叶金堂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看大海，吃海鲜，山东威海欢乐看房之旅开始报名啦！3天2晚，吃住全包，只需199元。精装房，大社区，首付5万，文松滨海，畅享滨海生活。咨询电话：715-5630、139-3048-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我想海边有个家”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，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。下一首歌呢，来自孙楠，叫做《缘分的天空》。那这张专辑呢，让孙楠积淀已久的激情全面的发挥的淋漓尽致，每首歌曲都有着不同的特色以及风格。在《缘分的天空》这首歌当中，孙楠精彩通透的演唱会让听众沉醉在极度辽阔的嗓音当中。之所以这张专辑让人可以真正的感受到兴奋、惊喜、愉悦，是因为音乐和情绪、思想融合在一起，仿佛每一个音符都融进了他的情感体验，周围的所有视为天籁，他的歌声是透明的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缘分的天空》。 我想对天空许下的心愿，爱你到永远，看纵看尽风景，有你每天都是星期天。我想和你再见一面，诉说我心情，走在人群之间，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。一双手在你的身边，天天看你的笑脸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入我的心田，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，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。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 分天空，美丽的梦，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。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。一片缘分天空，是你为我织的一个梦。 听众同学呢，和你分享一个冷知识。我们经常吃黄瓜，但是会发现呢，黄瓜它不是黄色的。那黄瓜为什么叫黄瓜呢？那黄瓜是不是在某一个阶段是黄色的呢？好像也不是，不是因为它成熟的时候是黄的。那黄瓜最早呢，其实叫胡瓜，但是啊，后赵的皇帝石勒禁忌胡这个字儿，所以呢，就把胡瓜改成了黄瓜，我们一直沿用至今。吃口黄瓜，我们继续来听歌。偷心来自张学友。 是寂寞慢慢占领我的心，长夜里越来越冷清，回忆里越来越孤寂，是后悔慢慢侵蚀我的心，抹去了最后的泪滴，从今后不再为谁哭泣。我不敢再问是什么改变你的眼神，对爱厌倦，对爱疲惫，对我已没有感觉。温柔的缠绵难道只是一时的气氛，留不住人，留不住魂，留不住你的一切。是了解慢慢伤害我的心，就让我自私在梦里，在梦里永远不要清醒。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，再为谁哭泣。

现在为你播出的是动听加速时间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，用好音乐来陪伴你哦。这首歌呢来自张信哲，叫做《夏夜星空海》。在电视剧《那片星空那片海》曝光了一支特别版的主题曲《夏夜星空海》，张信哲情怀发声，以其温暖的声线治愈人心。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呢，吴君兰和沈罗在深邃大海中奋力相拥，在静谧的星海间悠闲泛舟，张信哲与他清澈磁性的嗓音和深蓝夫妇的爱情羁绊相交融合，高亢婉转的曲风和感人至深的爱情相辅相成，一起来听这首《夏夜星空海》。 银河奔流，向着思念的尽头，夜夜不休，涌入海洋心口。海的梦中，你倚着一道彩虹，星辰汹涌，长发扬起南风，宛如丝丝琴弦浅浅的撩动。爱从不占有，爱从不保留，今生和你相遇我已经足够，我愿意等候，无条件

三河市宁湖山庄，一个世外桃源，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。宁湖山庄，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，只要你来，肯定爱上这里。咨询电话：0316-3510-666，3510-666。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FullMatic 智能适时四驱系统，智能手机互联，让终于无畏的你不再妥协。敬请莅临三河都市智达奔驰 4S 店，贵宾专线0316-3725-888。 给你到终点，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家乡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请为1033。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， 都开放，隐隐约约有声歌唱，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，要比那日光还要亮。荡漾着清清流水的泉啊，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。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，映在花衣上。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，牡丹啊绣在襟边上。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环绕着山谷银质的蝶啊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。传颂着慈航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。轻轻跳动的水花，偶尔沾湿了不发烧。阳光下那么轻妙的小小人间的模样。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，牡丹的树在襟边上。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环绕着山谷银质的蝶啊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。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，一直不停唱。的歌谣，牡丹儿绣在襟边上。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。环绕着山谷银质的蝶呀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。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。环绕着山谷银质的蝶呀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。传颂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唱，一直不停唱。 叶儿上轻轻飘动的水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。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 你的手机有没有掉进水里呢？如果手机掉进水里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赶紧拿出手机电池、SIM 卡和记忆卡。 避免短路和数据丢失。然后呢，把水擦干，注意千万不要用力晃。然后呢，把手机、电池等放入大米当中24小时。这24小时当中啊，一定不要开机，切记别用吹风机来吹。 你的嘴角笑起来并不快乐，也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烂好人，但心是肉做的，我又怎么舍得看你哭到都累了还倔强撑着。我知道维系一段感情是不容易的，要知道缘分早就注定了你的人生，这些年自负了终究会明白的，学会放开了手才是懂爱的人。就替我照顾他，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别让泪落下。就替我爱着他，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是一段感情是不容易的，要知道缘分早就注定了你的人生，这些年自负了终究会明白的，学会放开了手才是懂爱的人。就替我照顾他，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俩，别牵挂别让泪落下。就替我爱着他，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收藏那些心碎，别白白浪费，不都是边爱边学，求一个无悔。就替我照顾他，你能给他我给不了他的翅膀，今后的幸福就是属于你们了，别牵挂别让泪落下。就替我爱着他，我可以假装自己其实很大方，成全自己最深爱的人不害怕，只是受了一点伤，流点泪才会长大。 存在，也会不同。世界快转啊，不停的快转，旋转，我跟你旋转，失去方向，我没有方向，迷失方向，我模糊了焦点，想要逃离太多瞬间，却把遗忘。世界会转啊，不停的快转，旋转，我跟着旋转，失去方向，我没有方向，迷失方向，我模糊了焦点，想不通太多道理啊，就选择遗忘，就选择遗忘。旋转，我